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天下午我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环球影城今天中午12点正式开园迎客。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毯仪式正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消费者质疑在抖音小店网购的月饼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退货赔偿，却遭遇维权难。 目前，厦门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当地生活物资保障情况如何呢？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一处塔利班基地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那目前呢，影响本市的降雨呢已经基本上全部结束了，那天气呢转为多云的天气，天空呢现在是这种天空呢有白云也有蓝天的蓝天衬底的这种天空现象，那夜间呢天气是逐渐转晴，风力呢也逐渐减弱到2-3级，总体来看今天夜间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入夜后气温呢会下降很快，明天早晨城区的最低气温预计在15度左右，那远郊区呢会降到11-12度，所以这个寒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出门要注意添加衣服，以免受凉影响健康。那明天呢是中秋佳节，明天呢是天气还是不错的，是晴朗少云的天气，中午前后呢还有短时间的蓝天白云上线，上午呢预计呢还是有三四级的小北风，山区呢阵风大一些，有6-7级，所以如果去山区出游的话，上午的时间呢还是要注意防风。明天的气温也是强势回升的一个状态，最高气温预计在26度左右，所以明天大部分时间呢是体感舒适宜人的一个好天气，有利于大家安排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那明天大家特别关注明天夜间看就是赏月的天气， 是 目前来看天气也是不错的，是晴朗的一个好天气，皓月当空，能见度也非常好，对大家安排赏月还有假日活动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是还是气温稍微低一些。预计明天夜间的前半夜的气温呢在20到17度，后半夜呢是17到14度，所以户外活动呢是需要穿件保暖的外套，谨防受凉感冒。主持人， 那么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后啊，天气形势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后边天气呢，本周后边几天天气，22号也就是周三呢天气还是不错的，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是27度左右。从23号到26号，也就是周四到周日，又受到这个频繁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云量呢又处于比较多的这种长时间的维持这种多云到阴的这种天气模式状态下，预计24号前后呢还是有降雨天气过程，气温呢也随着这个阴雨天气的出现会有明显的波动，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后边几天出行呢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好，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山区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北京时间2021年9月20日15:10，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597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15:22，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并且工作正常，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成功。让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发射时的场景。 30秒，30秒。 20秒， 10秒， 6 8 7 6 5 4 3 2 1，点火， 点火。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110跟踪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阵地112跟踪正常，阵地315跟踪正常，阵地112跟踪正常，助力器关机，助力器分离。一级分离，西沙313跟踪正常，抛整流罩， 随后文昌发射场区指挥部邓红琴指挥长宣布了发射结果。 各位专家同志们，根据运载火箭飞行数据和北京航天器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到位，飞船工况正常。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20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9次飞行。对于这次发射的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当时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蔡和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当时飞船发射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现场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当时啊，我在距离这个2号工位，也就是天舟三号发射的这个塔架有3-4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3层楼。那当时它发射的时候，这个震耳欲聋的轰鸣，还有这个喷薄的烈焰，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以往在电视上也是看过的，但是这一次现场看的，没有想到3-4公里它的声音还能把我的心脏震得和它一样的频率，就跳得越来越快和越来越激烈。看它升空的那一刻，有一瞬间甚至竟然想哭，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我挺伟大这个样子。那这一次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呢，中国空间站时代的第二发太空快递天舟三号，那就算是扬帆起航了。这一次这个天舟二号啊，这一次的天舟三号啊，它和这个天舟二号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要满足半年2发这样频繁的这个护卫飞船的发射任务，和以前这个一年发一次比，所以呢，它的这个2号到5号，它的是组批生产的，这2号到5号它的模样没什么不一样，那内部的空间装载后都是一致的，都是18立方米。这个天舟三号呢，装载着大概是6吨重的补给，有航天员生活的物资、舱外航天服以及出舱消耗品，还有这个空间站平台物资、部分载荷和推进剂等等。但是它跟它这个四胞胎哥哥天舟二号比起来，内涵不大一样。上行的这个货物种类比天舟二号要多将近20%。那因为这一次天舟三号是要保证3个航天员6个月的在轨时间，他们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所以食品和饮用水都是很充沛的。这个像饮用水，它目前是比天舟二号要多40%左右，也能在应急情况下满足这个3人45天的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另外，作为这个核心舱的加油站之一，天舟三号呢，因为他哥哥天舟二号的功劳，所以他少带了不少的推进剂。那他是取消了4个推进剂的这个储箱，只携带了750公斤的推进剂，这样的话，他们天舟二号和三号里边的东西是足够满足这个2号、3号和核心舱主体运行的，并且保障后续神舟13号上天的各种操作。预计天舟三号啊会用时6.5小时完成和天舟二号以及天河号核心舱组合体的快速自主交会对接。那 大概就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我们也期待这个空间站的包裹被签收。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蔡和娟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嗯，在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天舟三号为坚守太空岗位的天和和天舟二号两位好兄弟送上来自家乡亲人们的中秋问候和惊喜大礼。按照计划安排，天舟三号将在与空间站核心舱和天舟二号组合体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据了解，天舟三号的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的第二次货物运输应用性飞行，货运飞船为满载状态，运载了可以支持3名航天员6个月的在轨驻留物资、空间站备份设备、空间科学载荷等货物。 另外，天舟三号还携带了补加推进剂等上行物资，在停靠期间还具备并网供电能力，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供电支持。对于接下来的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货运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徐小平介绍说， 我们还要开始我们的叫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入轨以后大概15分钟左右吧，我们开始注入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指令，大概我们45分钟之后吧，我们可以第一次变轨。那么经过大概一共是60变轨，我们在3个小时45分钟以后，我们完成自主的这个远距离导引。那么在经过3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可以实现对接所的捕获。捕获完了以后，大概15分钟以后，我们能够成功对接。那么对接完了以后，我们后续做一些状态的设置，那么我们就可以跟核心三还有天舟二号能够共同形成一个组合体来在轨飞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正式开园，从2001年到2021年，这个代表国际顶尖水准的主题乐园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北京从此又多了一张城市新名片。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刘莹莹的报道。 上午11点10分，伴随着游客的欢呼声，北京环球影城闸机打开，首批游客在雨中小跑着进入园区， 特别激动。8点从天津出发，然后到这儿， 主要是庆祝一下环球终于开园了，感受一下开园的氛围。 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2家主题酒店以及环球城市大道。游乐项目既有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也有北京独家的功夫熊猫。 排队是 S 型的吧，然后不停地在走走停停的，不会觉得时间特别漫长，1个小时左右。 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威廉姆斯在开园仪式的致辞中难掩激动。 I have personally looked forward to this day for over 20 years. 这一刻，我本人已经等待了超过20年，非常感谢各级政府部门对本项目给予的支持。度假区体现的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没有所有的配套基础设施，就不会有这座完整的度假区。 根据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将达到1000万人次，将直接拉动本地近1000亿的文旅消费市场。首旅集团董事长宋宇表示， 中美双方团队秉承同一个团队同一个梦想，生动实践了中外璀璨文化的交流融合，打造出这座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 嗯，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了，哪些地方的游客最积极呢？去哪儿网发现，北京游客买走了开园第一个月40%门票，天津和上海分别成为第二和第三大客源地。另外，排名前10的客源地当中，有6个南方城市，依次是上海、成都、武汉、深圳、重庆和南京。 那么，外地游客专程来北京打卡环球影城，怎样才能更便宜呢？去哪儿网数据也显示，未来一个月内，到港大兴机场的机票比首都机场便宜230元左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距离环球影城大约62公里，乘坐公共交通大约需要1小时30分钟，而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环球影城大约需要1小时20分钟。对于搭乘飞机来北京的游客来说，两座机场前往环球影城用时相差无几，选择大兴机场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历经20年筹备与建设，正式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带来满满的中国元素，精心打造的7大主题景区、37个骑乘娱乐设施以及地标景点，以及24场娱乐演出。 那么除了好玩，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带来了什么呢？ 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汤姆·威廉姆斯将今天的开园称为梦想成真的一刻。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项目的主要投资方代表，首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宇认为，在世界文化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建成开放，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增添了别样魅力与韵味，也让城市副中心的优势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更重要的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会直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磊在正式开园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环球度假区项目的建设运营直接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项目一期总投资350亿元人民币，带动 GDP 增量为10.4亿元，平均每年拉动城市副中心 GDP 增长大约1%。 另外，环球度假区的开业还将带动周边新增交通、住宿、餐饮以及文体娱乐3100多家，带动就业人数1.1万人。环球度假区开园后，外围餐饮、住宿领域预计每年将产生20亿元左右的溢出消费。 再来关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毯仪式正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北影节开幕后，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等相关活动也将会陆续展开。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你好江宁。 来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以及本届北影节的相关看点。 我现在是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天空作美，其实刚才在下午的时候还是很厚的云，是这边下着雨，那现在也慢慢散开了，而且阳光也透进了外面露天的这个红毯区域的场地。那么北影节红毯仪式，首先登场的就是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的主席巩俐和评委团的一些成员，像陈坤、陈正道、乌尔善和张颂文。那么入围本届天坛奖的15部影片当中，有3部是国产影片，包括像已经公映的这一部《关于我妈的一切》，还有像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及云霄之上。那么在未来的几天里呢，评委会成员就会评选出相应的一些奖项，最终呢在闭幕式上来解分享。那北影节的红毯其实历来呢也是被看作是电影和电影人的一个聚会，而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即将上映的多部影片的剧组主创，其实每年都会陆陆续续的现身在北影节的红毯仪式上。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采访区，已经有多组的嘉宾和剧组是带着作品来到现场了。那么刚刚走过采访区的呢是《关于我妈的一切》。那影片呢是入围了金像奖主竞赛单元，那导演也是在刚刚的现场表示呢，入围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惊喜，特别的开心，因为这部作品是一个有诚意的作品，讲述的其实是一个母亲在患病告别的过程当中，把爱和希望和信念来传递。那目前影片已经公映了，导演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影院观看影片，感受这份爱和力量。那还有很多剧组是来到了现场。那刚刚呢，比如说有《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导演雪村也是介绍，影片呢是一部关于民间救援题材的电影，是在东北拍摄的。而门锁剧组呢，这回聚焦的是现实主义犯罪题材。那红毯仪式的继续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根据组委会提供的一个红毯的名单，还会有像《云霄之上》剧组、《惊天救援》剧组、《大漠飞天》，还有《扫黑行动》等的一些剧组会来到现场。那么其实观众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未来这些作品。那北影节其实在开幕之前已经有2个公众参与度非常高的板块，一个就是北影展映，还有一个就是电影嘉年华，是提前和大家来见面了。而在开幕之后呢，一些重点板块也会陆续的展开，那比如说会有多场的论坛，包括了像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青年电影人论坛、艺术电影论坛、中国动画电影论坛等等。而北影节这回呢还带来了多场的电影大师班，也是非常的珍贵，包括了像比利奥古斯特、叶锦添、陈可辛、阿斯哈法哈蒂和天坛评委会主席巩俐的大师班等等。而此外呢，这个就是北京市场这个单元，其实也是每年都非常的备受这个业内的关注。那么其中的项目创投板块呢，更是北京市场为了这种具有市场潜力的青年影人和优质电影项目打造的一个孵化器。那么今年又会有哪些青年电影人带着项目从这里被大家所认识，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另外呢，最后就是天坛奖的评选了。那么这个结果呢，会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来揭晓。 是我们能听到

对于消费者来说，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无糖月饼越卖越好，可最近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吃了无糖月饼以后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而月饼本身又没有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此，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解释说，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由于糖醇引起的一种高渗性的腹泻，比较常见。因为糖醇本身呢，我们人体不太容易这个吸收，那么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呢，会形成高渗环境，这样的话肠道呢，会渗出一些这个组织液出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腹泻。 原来包括无糖月饼，很多无糖类的糕点都会采用糖醇来替代蔗糖，常见的有麦芽糖醇、木糖醇、赤藓糖醇、山梨糖醇等。糖醇有甜味儿，热量比普通的糖要低很多，但缺点是如果摄入量较大的话，可能会引起腹泻、胀气等肠胃不适。但这种腹泻往往是一过性的，消费者不用太过担心。钟凯介绍说， 那不同的糖醇以及不同的人，它的这个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糖醇，比如说像甘露糖醇，它的耐受力呢就会低一些，可能十几克、二十几克就可以导致腹泻。有些糖醇呢，它的耐受度可能高一些，比如说像麦芽糖醇啊，像赤藓糖醇，它的耐受度可以到达五六十克以上。当然个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中秋将至，吃一块月饼不仅是对美食的品味，更是对团圆的期盼。不过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主治医师张泽宇也提醒，月饼是一种高油高糖的食物，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所以吃月饼最好能浅尝辄止。 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能量，但是建议我们在目前这种营养充足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月饼尽量是食不过量，不是很建议糖尿病人来吃，要关注自己身材的人不要吃得太多。月饼它本身不是很好消化，那胃肠功能不太好的老年人、儿童，我们都不是建议吃得太多。 医生建议，一个50到75克的月饼，一天最好食用不超过1/2的量。吃月饼时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既不浪费也不过量。 说到月饼，消费者贾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抖音小店购买了很多月饼礼盒，然而在收货当天食用之后却吃坏了肚子，因此他怀疑月饼存在质量问题，希望能退货退款，但是却遭遇了维权困难。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贾先生告诉记者，他是8月25号在抖音平台上消费1020元购买了15盒月饼，计划送亲戚朋友们品尝。 然后他买上回来了以后，当天尝了尝，就是吃了一盒多，然后呢，当时下午家里人两个人同时拉肚子。 贾先生说，当天自己和家人没有吃其他特殊的食品，因此他怀疑月饼存在质量问题，希望能退货退款。 然后呢，我说这个月饼我吃了你一盒多一点，剩余的13盒你给我退货退款。然后人商家拒绝了，然后抖音平台也不处理，人家出来这个是短期食品，不支持无理由退货。我说我这是有理由的呀。 记者随后也联系了抖音平台服务热线95152反映问题，客服人员回复说， 这边的话也是看到订单的话退款了，被商家拒绝了，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是有专员在跟进会议当中了，催促一下，然后专员会给一个方案和结果的女士。 根据抖音客服人员的说法，退货需要和商家协商，被拒绝后再由平台介入处理，但距离贾先生购买日期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了，却一直没有收到抖音专员的解决方案。那么快手、京东等网购平台关于食品这一类商品的退货政策都是怎样的呢？记者首先拨打了同为短视频平台的快手客服人员电话。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买了这个月饼的话有什么质量问题，退换货应该是怎么处理啊？ 直接在订单上申请售后就行了，女士，有专员进行介入处理的。 快手客服人员表示，商品签收7天之内是支持无理由退货退款的。随后记者也联系了京东商城，客服人员则表示，食品类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一般就是说这种短保食品的话，它不支持无理由退，因为它每商品不一样。 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退货政策各不相同，并没有统一标准。那么如何在网购中规避风险？遇到食品安全等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记者咨询了消费领域资深律师葛友山。葛律师表示， 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消费者保护组织寻求帮助，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投诉，看能不能进一步取得证据。 另外，针对现在网络商品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葛律师也建议，选择食品类商品最重要的可靠标准不是价格，而是可靠的渠道和品牌。 首先还是从正规渠道吧，因为这种食品安全问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考察所购商品相应的商标、质量合格证或者是相应的品牌。 嗯，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听众孔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临近假期，她本来想用自己手里现有的电影卡在网上购买电影票，但是却发现微信公众号的购票系统突然不能用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孔女士说，她是之前就购买了北影票务的电影卡，但是最近想要购买电影票时却发现购买的电影卡不能用了。 疫情之前我就用了，最开始的时候是直接可以去电影院买纸质票，后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告诉我说不能在线下买了，只能在线上公众号里买，但是买了一两次以后公众号也不能用了，现在线下线上都买不了了，而且打客服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孔女士说，现在北影票务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使用，但是点击购票之后公众号页面就不动了。 之前为什么要买这个，就是因为它所涵盖的那电影院离我们家很近很方便，就一直在用那电影卡买电影票。 是付不了款还是说根本就点不到购物那一块呢？ 根本就点不到购物那一块，就只有那个电影的信息，但是你要去想买票的话就点不进去了。 孔女士说，她现在只想购票系统尽快恢复，能让她继续购票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退钱，其实我就需要她继续恢复购票，可以让我继续把我这些充的钱继续去买了电影票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有多少钱还在那张卡里？ 具体的我记不清，但是起码有2000多块钱。 记者查看北影票务公众号了解到，负责票务业务的公司是北京每时每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记者分别联系了公众号及天眼查上查询到的7个电话号码，但都没人接听。于是记者拨打了公司注册所在地北京远洋国际中心 C 座的物业公司，尝试联系票务公司，但物业工作人员却表示，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前台，前台没有客户的信息，而且我们这边没有权利透露客户的信息，我们这是违法的。如果说您要查询的话，只能找专员，然后专员那边的话也是需要您这边如果说报警，还有那种司法的人员过来的话，这边才能给查。您还要自己想一下办法去联系一下他们吧，不好意思。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12315，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的话就是希望问问他们系统是个故障，修好了之后如果能继续使用就行。如果后续他们不干了，那就是要去退费。那我们这边尽快联系，后续回复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 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究竟北影票务的购票系统何时才能恢复？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本土病例28例，都在福建，包括厦门市16例、莆田市7例、泉州市5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从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63例，目前住院363例，无死亡病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例，都在莆田市。 记者今天从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10号到19号2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1例，其中本土病例190例，包括危重型和重型各1例，普通型102例，轻型86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目前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 目前厦门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那么当地的生活物资供应是如何保证的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福建记者的报道。 目前厦门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记者走访看到，所有小区内的居民进入时都要测量体温，验证绿码，并出示大数据行程卡，待一切检查正常后才能进入小区。小区大门口临时搭起了2个大帐篷，分别设为食品区和物品区，让外卖、快递实行无接触配送，而小区另一侧还设置了隔离区和消杀区，以便做好发热人员的隔离处置及快递物品的消杀工作。厦门瑞景公园小区物业主任陈阳胜： 我们小区有63户的装修户，我们挨家挨户的通知装修户停工，有专业性很强的那种维修的话，又确实是家里需要的，那我们就通过常规的量码测温、签安全承诺书来进行检查核实。 由小区内的党员干部组成的30人的志愿服务队，每天分3班轮班上岗，协助健康检查和疏导人员。防疫期间，小区每天定时定点清洁消毒，做好垃圾分类、废弃口罩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并对电梯、门厅、过道等重点公共区域每天进行不少于2次的消杀。小区已开展拉网式居民健康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并对小区内146户出租户落实好疫情防控的管理。中秋节将至，为了保障市场供应，从18号开始，厦门启动政府差价补贴销售平价蔬菜。全市100家列入平价超市名单的超市，黄瓜、茄子、圆白菜等11个蔬菜品种中的9种列为平价蔬菜，价格要比市场同类均价低15%。同时，厦门还开辟运输绿色通道，为重点保供应车辆办理菜篮子产品保供运输证明1600份以上。目前，厦门有充足的冻肉、蔬菜储备。厦门市商务局一级调研员陈丽玲。 我们的冻肉储备足够我们本市市民14天的供应，蔬菜除了正常的供应以外，储备了一些耐储的蔬菜，再加上我们也储备了一部分防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成豆芽投放市场。我们也启动了蔬菜调运的14种的普惠菜，我们按照一吨100块的补贴，那其他的调运呢是按60块一吨的补贴。 目光转向莆田，目前莆田已追踪到9000多名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全市可利用的78家酒店旅馆已全部征用使用，并强化挖掘征用力度，对隔离场所进行征用，做到应格尽格。莆田市仙游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黄少敏， 在全市范围内腾出了学生宿舍条件较好的学校供隔离人员使用，严格按照3区连通道的要求，每间均配有单独的卫生间、热水器，并配备床上用品、洗刷用品、生活用品、医疗物资。 为让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喝上一口热汤、吃上一口热饭，莆田已构建了市、县、乡、村4级餐饮保障体系，由专业餐饮机构的中央厨房集中配餐，及时配送。下一步，莆田市将继续做好规范隔离点管理，完善监控等安保设施，继续落实分区分级管控要求，化小单元管理，强化人防、物防和技防等工作。 昨天，一则9月20号起厦门国内出港航班取消的消息在网上迅速散播。当前厦门市疫情形势复杂严峻，航空市场受到很大冲击，厦门机场的国内进出港航班都大面积取消。 然而，记者通过飞航准、航旅纵横等以及各航司售票平台查询航班，发现今天厦门高级机场仍有国内的出港航班，分别是厦航的 MF8567 厦门至上海虹桥和 MF8491 厦门至重庆航班。 央视新闻记者随后向厦航方面证实，这2趟航班将正常执行，后续每天还会有国内出港航班，这也打破了厦门市取消所有出港航班的网络传言。 再来关注，北京消防今天通报，今天凌晨3点21分，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通州区玉桥街道幸福逸居小区6号楼4单元3层户内起火的报警。接报后，119指挥中心立即调集力量前往处置。火灾扑救过程当中，一共在楼内营救疏散出10多名群众。 火灾造成5人死亡，经初步调查，火灾是3层租户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带入户内充电，充电过程中电池发生爆炸起火，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今天下午，朝阳区消防支队走进辖区内居民区，针对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方面进行专项检查。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了解一下。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下午检查的情况如何呢？ 好的，今天下午呢，我是跟随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指战员们前往了双井街道附近的小区。那么指战员们呢，针对涉及到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的具体实施内容，是展开了相关的检查。那么据我从其中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了解到，在这个有着3900多个住户的小区里，那么电动自行车的存量就达到了近2000辆。那么在小区里头转了一圈，可以明确看到，在单元楼的负1层停车区域以及单元楼的电梯门等多处都张贴有禁止停放电动车的这样的标语。那么电梯内呢，也设置有电动自行车阻隔器。那么消防人员呢，经过检查，最终并没有发现楼道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自己家或拉塞线充电等等的违规情况。主持人。 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安全一直是备受关注，那么对此消防方面对于广大市民群众有怎样的提示呢？ 消防方面还是提示市民，购买电动车时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进行购买，不要购买三无产品，三无产品的质量得不到保障，那么危害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也一定要了解到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时候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例如尽量还是选在室外专门的这种充电柜进行充电，一定不要将电池放到家里充电，并且充电的时候呢，一定要使用与之相配的这个原装的充电器。那么电池使用一定的这个年限之后，也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更换，千万不要让电池超期服役带病运转。最后呢，也提示大家一定不要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如果发生问题，那么可能还会得到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依法的追究。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悦带来的报道和提示，再见。 再见。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阿富汗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9号，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一处塔利班基地附近，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另有一名塔利班成员受伤。 同一天晚间，贾拉拉巴德一塔利班车辆遭遇炸弹袭击，导致一名儿童死亡，另有包括一名塔利班人员在内的2人受伤。18号以来，贾拉拉巴德已经发生了多起炸弹袭击事件，致多人死伤。南格哈尔省曾经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境内较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当地时间19号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发布声明，宣布对18号到19号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系列爆炸袭击事件负责，并称他们在2天内针对当地攻击6辆塔利班民兵车辆发起了袭击，有超过35名塔利班成员在爆炸中死亡或受伤。 在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曾在南格哈尔省和喀布尔制造过多起袭击事件。8月26号，喀布尔国际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近200人丧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称对此负责。 与此同时，塔利班任命的喀布尔市市长鲁曼尼19号表示，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市政工作，并努力控制物价水平。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目前阿富汗的社会秩序恢复得如何呢？相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的报道。 当前，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商店、市场、加油站、货币兑换市场和大部分银行都已经陆续开门营业，商业活动正在重启。阿富汗临时政府教育部17号发布公告，宣布阿富汗中小学校于18号复课，要求所有男学生和男性教师返校。该公告没有提及女学生和女性教师的复课时间。在首都喀布尔，塔利班任命的喀布尔市市长努曼尼19号表示，喀布尔市政府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市政工作，包括清理城市垃圾、植树和绿植维护、清除路障等。努曼尼表示，目前市政府面临预算困难，呼吁外界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捐赠。他还说，喀布尔市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此前拖欠的政府工作人员薪酬的支付工作，并将按计划在月底支付本月工资。针对物价上涨和货币兑换困难等问题，努曼尼称，喀布尔市政府正在就此与相关商家协调，相信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关于女性就业问题，努曼尼表示，此前喀布尔市政府共有大约2000名工作人员，其中30%是女性。阿富汗塔利班已经要求所有女性返回工作岗位，目前已经有部分女性参与市政工作。不过，由于美国以及部分国际组织依然对阿富汗采取冻结资产等经济封锁措施，阿富汗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并不乐观。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阿富汗有超过1800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存，相当于该国近1/2人口，1/3的阿富汗人面临食物短缺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里斯日前警告称， 阿富汗面临经济完全崩溃的可能，国际社会应该和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为阿富汗提供资金援助。联合国多个机构也呼吁国际社会与阿富汗塔利班展开接触，加大对阿富汗的人道援助，以避免阿富汗经济、民生和社会秩序陷入崩溈境地。 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特·麦肯齐在国防部记者会上终于承认，8月底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当地平民死亡。当地时间18号，总台报道员回访了当时遭遇空袭的民居，遇难者亲属痛斥了美国的暴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美国军方17号承认，8月29号，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一家10口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并承认当时袭击的汽车及死难者都不太可能与极端组织阿富汗分支有关联，也不会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此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此前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确认现场不存在美军所称的恐怖分子携带的爆炸物导致的二次爆炸。当地时间18号，报道员回访了那座遭遇空袭的民居，目前那里已经无人居住。总台报道员奥贝德： 这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前一天空袭的房子，在这次空袭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10名平民死亡。20天后，美国宣布此次空袭是一个错误。 死者扎马赖的家里仍是遭袭时的模样，房屋墙面上满是爆炸的痕迹，玻璃破碎一地，被美国无人机击中的车辆已经燃烧殆尽，残骸中依稀能看到死亡儿童的鞋子。受害者的侄子马苏德等亲属向总台报道员表示，犯下这样错误的人绝对不能因为道歉就逃脱法律的制裁。 如果一个美国公民遭受了这样的事情，美国政府肯定会做很多调查。现在我们阀汗一个家庭有10个人被杀，全世界都应该去追究这件事，质问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受害者扎马赖的邻居莫萨维尔·拉赫曼尼称， 我想让国际社会惩罚做此事的人，如果美国支付赔偿或者给予任何东西，即使是一座白宫，也比不上孩子的一滴血。 当地时间9月18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信息和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扎比乌拉·穆贾希德接受总台报道员扎姆莱独家专访时表示，8月29号盲杀平民并非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唯一罪行。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发动战争已经欠下累累血债。穆贾希德强烈谴责了美国的此类行径，并表示美国必须为此负责。 这不是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唯一罪行。过去20年，美军一直在阿富汗杀戮平民。他们最近一次使用无人机毫无顾虑地对居民区发动空袭，导致一个家庭的10名成员，包括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丧生。塔利班再次谴责此次袭击，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严肃对待，以免此类悲剧再次上演。正是把别国人民的生命当儿戏，并毫无敬畏之心，才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并按照阿富汗人民的诉求，对杀戮和压迫行径进行补偿。 再来关注，美国英国15号宣布将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设核潜艇部队，为澳大利亚建造8艘核潜艇。澳大利亚也为此撕毁了与法国签订的价值560亿欧元建设12艘核潜艇的协议。此前，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暗中破坏使得澳大利亚撕毁此前与法国企业达成的潜艇大单，这是对其法国盟友的重大失信和藐视。 那么，澳大利亚取消与法国的潜艇订单一事为什么会让法国如此愤怒？除此之外，这一事件会对法国与美澳，特别是法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发回的报道。 从经济层面看，作为武器出口大国的法国损失了一单合同金额高达560亿欧元的巨额交易。鉴于合同金额巨大，这个项目也被法国称为世纪合同。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已经向法国支付了24亿欧元，并将赔偿2.5亿欧元罚金，但这与合同金额相比显然损失不小。另一方面，法国方面也将有650名工程人员的就业受到影响。对法国来说，这一事件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政治层面。 自从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希望因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做法而受损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能够得到修复。但是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今年6月于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英澳曾举行三边会谈，主要议题就是澳大利亚向美国订购核潜艇。然而三国当时都没有向法国透露半点消息。在美英澳三国本月15号宣布相关消息之前，法国政府也没有收到正式通知。那在这一背景下，法国认为被盟友背叛很受伤也是自然。那据法国政府援引总统府爱丽舍宫人士的话表示，这一事件不仅仅是违约并造成就业等相关后果的问题，同时也涉及结盟等战略问题，盟友之间出现这样的举动是无法接受的。在这次的事件中，最受关注的是法美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从目前法国和美国的反应来看，双方都还留有转圜余地。法国方面，尽管外长勒德里昂表态很强硬，但总统马克龙一直在回避就此事件发表看法，表明至少目前仍然不想将这次的事件升级。美国政府也有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副国务卿、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与法方接触，表示理解法国政府召回大使的做法，并称希望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法国政府解决因此事引起的分歧。对于此次事件，法国世界报在日前的社论中指出，虽然美国的目标不是法国，但此事让法国遭受了严重的外交和经济挫折，不过这对于华盛顿来说无关紧要。在跨大西洋关系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在战略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在金融利益上，或者是在卫生健康方面，美国都是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排在别人之前的。美国优先仍然是白宫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山区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一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西悦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